一人天赋。正业三福：第一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索，修十善业；第二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；第三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，共十一句。 我们在经中看到佛事上叫住善男子、善女人。什么叫善？善的标准是什么？就是要具足这三种正业。十一句都做到了，只是大乘经常所称的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可见得他的标准很高。如果是小乘经，那只具备前两条就够。如果是人道、天道里面的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只需具足前面一条就够。今天我们讲地藏经是大乘佛法，无量寿经亦是大乘佛法，所称的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三福十一句都要做到。如果有一句做不到，就不能够称为善男子、善女人。我们读经，想想自己是善男子、善女人吗？佛说法无论是讲基本的修学方法，还是讲宇宙人生的真理，字字句句都同大圆满相应，亦就系讲都从真如本性里边流出嚟嘅。法法皆是大圆满，呢三福十一句亦系字字圆满。我哋睇第一句， 孝养父母呢、这个孝字系会意字，我哋要体会呢个字嘅意义。 佢上边系老，下边系子，咁就系话俾我哋知。上一代同下一代是一体，是一不是二。西方人父子是二不是一，所以有代沟，那不是孝道。孝是没有代沟的，过去还有过去，未来还有未来，过去无始，未来无终，无始无终本是一体，就是我们佛法里面讲的 次穷三济，横遍十方。 换句说话讲，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孝字，尽虚空偏法界就是一个孝字。但是什么人能够将孝道做得圆圆满满的呢？只有诸佛如来。如果不成佛，孝字怎样做亦做不到大圆满。孝养孝子利成，养子行德，不单只是奉养父母之身，需知道养父母之心，养父母之志。戒经讲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。这些是将孝顺父母的心发扬光大，尽虚空偏法界，就是一个孝道。所以大乘佛法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佛法是师道，是以孝道为基础，没有孝道就讲不上师道。 一个人如果是不孝敬父母而会恭敬老师，在道理上是讲不过去的，这种情形必然别有企图，全心巴结老师必是不怀好意。孝顺父母又尊重老师，才是理所当然，人人应该如此的。 明白这个事实真相，自知道佛菩萨、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的就是孝道。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门的孝经，唯有孝敬才能够开发我们自性无尽的宝藏。孝敬是圣德，唯有圣德才能够开发自性，因此在这三种正业里面它排第一句，是根本的根基，是非常的重要。中国人敬祖先，祖先离开我们好远好远，几百年、几千年、几万年，我们逢年过节还要纪念他。为什么要纪念他呢？各位要明白其中的道理，就知道纪念的意义了。因为他和我们是一体，没有分隔的，一心真诚的纪念 就是自性的恩念相应。我们连愿祖都念念不忘眼前的父母，哪里有不孝顺的道理呢？愿祖都是念念不忘的人，一定会孝顺父母，孝顺父母的人就会尊敬师长，这些是圣德之大用。假如有人不尊敬师长，不听老师的话，不好好的学，父母就操心了，这就是不孝。再讲兄弟要和睦，如果不和睦，令父母忧虑，亦是不孝。工作认真负责的人，一定奉公守法，不令父母担忧，不令父母牵挂，这亦是孝顺。所以孝道确实是圣德的究竟圆满。佛教导我们从这个地方学起， 尊敬老师，佛是我们最早的老师，3000年前创始的老师，我们连这位老师都尊敬，都念念不忘，眼前的老师又哪有不尊敬的道理呢？同样的道理，我们供奉佛像，不是将它当作神明来看待，而是将它看作现前，是反本报此，是报恩的意思。 那就是为什么佛弟子要供佛像，要供祖先，它有非常深远广博的教育意义在其中，令我们看到祖宗的神位，看到佛菩萨形象，就想到孝敬，孝亲尊师。佛法在地藏经上大圆满之后，接着就讲慈悲。三福孝亲尊师之后，接着是慈悲。从这里我们就知道，慈悲是圣德，是非常重要的一门科目。孝敬扩大就是慈悲。 慈悲第一就是不杀，容易好心。如果不熟读地藏经，如果不是将地藏经参透，你对于这一句真正的含义就没有办法理解。真正参透了才知道，一切恶业中杀业最重。为什么呢？一切有生命的众生，没有一个不珍惜自己的生命，没有一个不贪生怕死。虽然杀生是冤冤相报，但是当他受果报的时候，他是不会想到我前世杀他，今日我应该被他所杀。前生我食他的肉，今生我的肉也应该供养他。如果能够这样想，业债偿清，那就没事了。假如他不是这样想，怀恨在心，你杀我，我来生一定还要杀你，这样冤冤相报又何时了呢？而且仇恨必定越积越深，这才是真正最可怕的。 所以讲慈悲，慈悲包括的面是无限的心广。佛特别提出这件事来，换一句说话讲，杀生就是不敬老师，不孝父母。因为老师佛教给我们5条根本戒，第一条就是不杀生。我们今天还在杀生，违背老师的教训，就是不敬老师。不敬老师亦就是不孝父母，因为父母希望我们听老师的说话，依照老师的教训去奉行。今天不听老师的说话，去杀害众生，不单止失去慈悲心，孝敬亦都丧失。这个意义好深好深，大家要细心去体会。最后面一句是修十善业。十善业是世间善法的标准。佛话给我们知，能够修这10种善业，决定不堕3恶道。上品的十善业能够升天，如果再加上禅定、四无量心、慈悲喜舍，咁就生到最高嘅天界，如色界天、无色界天。 十善佛将佢归纳为3大类：身、口、意。身业有3：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。这个是对在家同修讲的，如果是出家，那就改成不淫欲，要将贪爱断得干净。 如果人心冇断，无论修哪一个法门，功夫善行修得再好，定力再深，亦只能生欲界天。 欲界有六层天，越往上情欲越淡。由此可知，真正修禅得禅定的人，即使得初禅、世间禅，他的定功就能够将淫念伏住，决定不起作用。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这五欲的念头亦都不会生起。虽然没有天根，但是因为禅定的功夫而伏住这个妄念，不令它生出来，那就有资格生初禅添以上。识得这个事实，就知道参禅得定是不容易的。你去参禅要认真地想一想，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这五欲还动不动心？如果是动心，初禅添就没份；真正不动心了，禅定只能够成就。所以学禅的人很多，得定的人不多，得小定或者有，真正得禅定生色界天的人就不多了。偷盗是不予取。 譬如说有人投机取巧，想漏一些税，漏税是偷盗，是偷国家的，所犯的罪更加重了。偷一个人的，将来只是还一个人的债；偷国家的，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老百姓纳税，人人都是债主。 美国有两亿人口，两亿人都是债主，那还得了的？还不清的。所以真正学佛的人一定是奉公守法，决定不敢投机取巧。所以说不犯道戒，不犯淫戒，不犯杀戒，那就叫做身业清净。口业有四，口是指言语，有四种舌法。第一，不妄语，妄语是全心欺骗人，亦就是不诚实。第二，不良舌，良舌是挑拨是非，在甲面前讲，亦讲你的不是；在亦面前讲，甲讲你不对。这些是斗乱两头，挑拨是非，无论是有意无意都犯良舌。我们这个社会有很多人在有意无意中挑拨是非，所以有的时候传话越传就越恶，将意思传达错误。本来人家没有这个意思，他在传话中任意添加增减语句，就将人家的原意全部搞颠倒，这些是很大的过失。细者就令两个人失和，大者令两国交战，这种过失很重，决定不能够疏忽。 第三，恶口。恶口就是讲说话没分寸，没礼貌，很粗鲁，使人听了之后很难受。第四，耳语。耳语是花言巧语，讲得非常好听，但是容易不善。 好像现在社会上有很多电影、歌舞、音乐，听起来很好听，看起来也都不恶。想想下，这些在这里教人什么？都是教人做杀、盗、淫、妄。凡是这一类的都是属于耳语，口要来这四种恶业，口业就清净。第三是意业，就是指起心动念。 所有的念头归纳为三大类：不贪、不嗔、不痴。贪是贪爱，包括吝啬，所以常讲悭贪。欲望未满足，就在这里拼命的希求，希望得到满足，这个是贪心。已经得到的不能够放低，不肯施舍帮助别人，叫做吝啬，亦都是悭吝，这个是修学最大的障碍。 佛教导我们用布施的方法消除贪贪的障碍。有些老同修对世法的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，他不贪了，这些是很难得的。但是他贪佛法，这些是想学，那些是想学。各位想想，他的贪心无断，佛是教我们要断贪心，不是教我们更换贪的对象。以前贪世间法，现在贪佛法，贪心还在，这些是错误的，这些是绝对不正确的。 所以佛法、世法都不能贪爱，贪爱是一切罪障的根源。其次，嗔慧，为什么会嗔慧呢？贪不到就生嗔慧，如果贪得到就不起嗔慧心了。嗔慧是很大的烦恼，那贪、嗔、痴称为三毒烦恼。 贪贪是饿鬼的业因，人死了为什么会变成饿鬼呢？因为贪心无断。为什么会堕地狱呢？嗔慧无断。为什么会变畜生呢？愚痴。什么叫做愚痴？就是没有智慧了。 世法佛法又真又假，又正又邪，又是又非，又善又恶，他不能够辨别，认识不清楚，将假的当作真的，将邪的当作正的，那是愚痴。无论他是有意无意，这三毒烦恼是明心见性最严重的障碍。佛法的修学，特别是禅宗祖师大德所提倡的，从根本修，根本是心，远离贪嗔痴，断灭贪嗔痴，真心自然显露，那就是从根本修。合此身三口四意三，总称十善业。 我们都能够做到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那才能够算是世间的善人。但是这个还不能够符合佛在经典里面讲的善男子善女人，因为那个标准比这个还要高，可见得最低的标准我们已经不容易做到了。 台湾这几年来，政府提倡选拔好人好事，是不是好人呢？有没有具足这些条件呢？如果没有具足这四条就很难讲了，选出来的未必是好人。好人的标准要守佛法这四条，真的不容易做到。但是这些是善的最低的标准，不能够不认真的修学。 二，二成福。 三福第二是二成福，就是小乘的佛法。我们知道大乘是以小乘为基础的。在隋唐的时候，小乘传到了中国，经典翻译得很完整，巴利文经典只是比它多出50部，而且亦盛行了一段时期，但是时期很短。唐朝的末期小乘就衰落了。为什么小乘佛法在中国失传了呢？各位要知道，以前学佛的人都有儒家道家的基础，中国的儒学和道学，道家不是道教，终于代替小乘。儒家道家的思想确实是很接近大乘，因此在中国儒同道就代替了小乘。过去学佛的人读过四书五经，读过老庄这些典籍，所以修学大乘佛法的基础非常稳固，是这样的一个原因，使到小乘衰落。今天我们修学大乘佛法，小乘经不学，儒家道家亦不学，就好像起大楼而忽略了建筑的地基，甚至连第一层亦都不要，就要由第二层起，那是空中楼阁，怎么起都起不成，那就我们这一代没见到真正佛法人才出现的原因。小乘佛法是建立在人天的基础上，就是孝亲、尊师、慈心、修十善业，有这个基础才真正能够入佛门，具足学佛的条件。入佛门应该先拜老师，受三归戒。三归戒是很隆重严肃的大事，不是小事。这个是正式拜释迦牟尼佛做老师，愿意一生依照老师的教训来修学来修行。正式拜老师，老师就传授修学的总纲领、指导原则，从此修行有了标准。这个标准就是修正行为最高的指导原则，这个叫做 传授三皈依。三皈是 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 古时候讲三皈，大家都懂，不会错解意义。但是佛法传到依家，大家一听到佛、法、僧，不少人就错解了三皈的意义。 听到皈依佛就想到佛像，皈依佛像是错的。听到皈依法就想到经典，听到皈依僧就想到出家人。三皈的意思完全搞错了。 唐朝时候，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唯恐后人对三皈误解，所以在坛经讲传授三皈，就不是讲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他由三皈的意义上讲，不用佛、法、僧的字样，而讲皈依觉、皈依正、皈依静，令我哋耳目一新，一听就明白佢嘅意趣，不至于误会。然后同我哋解释： 佛者觉也，佛就系觉悟嘅意思；法者正也，法就系正知正见；僧者正也，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。 所以我哋修行嘅主要依据系要依自性觉、自性正、自性净，这个叫做自性三宝，是我们真正的皈依处，而不是皈依某一个人，这个一定要认识清楚。如果不是的话，只入佛门头一堂课就错了，一错就错到底了，你还能够有什么成就呢？所以传授三皈的时候，传授正明的老师一定要将三皈的真正意义解说，这才是真正的传授三皈。我哋听咗，好欢喜嘅接受，依旧奉行。由嗰个时候开始，你就系释迦牟尼佛嘅学生，诸佛如来嘅学生。如果真正系佛嘅学生，经常讲有36位护法神日夜保护你。如果皈依错咗，咁就系假嘅，咁就得唔到诸佛护念以及护法神嘅保佑。先讲皈依佛，乜嘢叫做皈依呢？ 皈系回头，依系依靠。 我哋从九缘劫以来，喺六道里边流转轮回，实在系无依无靠，非常嘅可怜。呢个系冇遇到真善知识，冇遇到好老师。今日遇到咗好老师，老师教导我哋要从迷惑颠倒回头，依靠自性觉、自性本来觉。所以皈依佛不是外边的佛，是自性佛。净宗时常讲： 自性弥陀，唯心净土。 弥陀是自性变现出来的，释迦亦是自性变现出来的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以来都是自性所现的佛。所以我们皈依的是自性佛，就是自性觉。佛就是觉的意思。由依家起，我哋要觉而不迷，无论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一定要觉悟，绝对唔能够迷惑。觉而不迷，只系真正嘅皈依。如果你皈依佛，仲系迷惑颠倒，仲系颠三倒四，咁你并冇回头，亦冇依靠。你嗰个皈依系有名无实，得唔到护法神嘅保佑，得唔到感应，所以一定要认识清楚。皈依自性觉。第二，皈依法。 法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睇法、谂法，完全与事实真相符合，就是正确的思想、正确的见解。 在佛经里面称为正知正见，或者是佛知佛见。这个是自性的法宝，不是从外面来的。佛陀教我们从错误的想法、错误的睇法回过头，要依自性的正知正见，这个叫做皈依法。所以法是自性的知见，不是跟着别人走。佛之伟大，佛之令人敬佩，就是他没有牵着我们的鼻哥走。佛完全叫我们做一个顶天立地、独立自主的人，这个是他最值得我们尊敬之处。僧是清净的意思， 六根清净， 六根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接触外境有六层，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。 凡夫根尘相接都是被外境污染，接触到顺自己意思的就起了贪心，贪就是污染，不顺自己意思的就起了嗔为心，被嗔为污染。所以各位要知道，五欲七情都是污染，这个是心底的污染。佛话给我们知，自性本来是清净，没有污染。我们要从一切污染回个头，依自己的清净心，这才是归依真。三归依总结来讲， 归依佛就是觉而不迷，归依法就是正而不邪，归依真就是正而不染。 佛教导我们修正行持的三大要领，三个标准就是觉、正、静，这个是自性三宝。觉、正、静每一个人都有，都具足的。以前将它忘记了，由今日开始要回过头来依靠它。佛话给我们知，要时时刻刻地想到觉、正、静，念念之中想到觉、正、静，要用觉、正、静来修正我们的思想、见解、言行，这就叫做三归依。这个是真正的归依。觉、正、静这三个原则就是三宝。三宝是一、二、三，三、二、一。你想想一个觉悟的人，他的见解会错误，他的心会不清净，心不清净，见解不正确，那就没觉。同样的，一个正知正见的人怎会不觉呢？怎会不清净呢？因此这个是一、二、三，三、二、一。佛同我们开了三个见性成佛的门，譬如这个佛堂一共有三个门，你只需要由一个门入去，一切全部都得到了。因此只要在这三个标准中采用一个就可以成功，就全部都得到了。